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24集，橙子犹疑的看了一眼眉间英云渐重的梨，决心问个明白。 梨，为什么你会出现？ 梨抬起眼，深深地看着他，直到把他看得心慌起来，不祥的预感开始往外冒。梨却忽然笑了一下，伸手揪了一下他的脸蛋。因为我们有缘啊，你这辈子注定会收养我，所以臣就在你身边等我出现。 啊？ 橙子狐疑地端详他的神情，难道大太子会算命啊？圣玉再追问，离的手却忽然抚上了他受伤的脚踝。 橙子，等你脚好了，我们搬家好不好？ 橙子这一次没有觉得他想的幼稚，认真地问。 为什么？ 离移开目光，久久的不答。橙子不愿逼他。 不想说的话，就算了。 离却突然答道，因为我不想见到他们。 他们？谁啊？ 龙族。 离说完这句话，起身离开，走到窗边，坐在窗台上倚着，目光抑郁地望向窗外，不再说话。橙子怔怔地看着离被周身散发的寂寥气息包围，隐约感觉到这条龙的内心深处藏了一个秘密的伤痕，稍一触及便剧痛难当。他也不再追问下去，不忍追问下去。可是搬家？橙子抬眼打量了自己精心打理的小家，田园风格，自然味道，每一处装饰都是他精心摆放的。就算所有的家当全部搬到新的房子里，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原样。再说了，他远离养父母，回到这里定居，就是因为这个屋子里处处留着儿时的记忆。亲生父母的身影在记忆中虽然模糊，但温暖依旧。这是他难以割舍的。这条突然来到他生活里的龙，却要求自己跟他一起离开。 不。 橙子坚定地说，不管怎样，他不想离开这里。离沉默了一会儿， 那就出去暂住一段时间好吗？就当带你去旅游，过一阵子你想要回来的话再回来好吗？ 离期待地看着橙子。出去暂住？去哪里？住多久？心中有无数的疑虑和不甘，却居然点了点头。 那好吧。 话说出口，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妥协他的提议。橙子自己的生活工作真的要为了一条龙彻底改变，全盘颠覆吗？可是橙子却这样默认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宠物养久了就会生出感情，谁家的宠物谁心疼啊。 你想去哪儿？ 橙子想了一会儿，说出了那个小渔村的名字。养父母居住在小渔村，就在一个沿海城市的边缘。他有一阵子没有回去了，很想他们。离迟疑了一会儿，最终微笑着点了点头。 嗯，好。 橙子心里默默算了一下日子，忽然又说， 还是过些日子吧，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办完了再走。 春季渐渐蜕变成初夏，橙子坐在窗台上，慢慢啜着一杯冰水，等着离从热带鱼店下班回来。自从他脚伤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去上过班，已经跟公司请了长假。对于这种竞争激烈的公司，请长假很可能就意味着辞职，但他默认了。奕晨的存在使这份看似平常的工作显得心机重重，他也很难安心地做下去。他拐着脚前去申请假期时，得知奕晨与数日前突然消失不见，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司里。 新的主管已由总公司委派。虽是意料之中，但却是淡淡的失落。本以为交辞职报告时还有机会见上一面，前女同事拉着他八卦。 听说一晨失踪后，公司上层查一晨的档案，发现档案袋里是一叠白纸，天知道是怎么通过审核的。 那之后，橙子整天待在家里整理东西，为出门做准备。黎还是每天都去热带鱼店上班，他的收入高到出人意料。两个月过去，已把水族箱的债基本上还了，还可以供一些日常家用。橙子歪头对自己笑了笑，总说梨子吃他的喝他的，现在他全吃回来了。他的目光转向墙上的日历，有一个日子用黑笔圈了出来。嗯，明天就是明天了。那是一个他永远刻骨铭心却又无法面对的黑色日子。滔天的巨浪，巨大的漩涡，钢铁船体扭曲破裂的刺耳声音，人们绝望的哭喊，妈妈在水面上一闪即逝的手，爸爸拼命地将他拖出水面的手臂。橙子不由地闭了一下眼，用力地晃了晃头，不再去想。十几年前的今天，一场可怕的海难夺去了整整20人的生命，其中包括他的双亲。明天是父母的忌日。次日的下午，离下班之后提着香烛和贡品陪橙子一起去扫墓。公墓中一座坟茔，墓碑上刻了两个人的名字，墓中却实际上没有尸骨，只埋了他们的几件遗物。父母的合影镶嵌在碑上，虽是有玻璃镶着，也因为年头太久已经发黄褪色，永远年轻的笑容却清晰可辨。橙子就盘腿坐在墓前，絮絮叨叨说个没完。最近发生的事情很多很乱，他有好多话想要对爸妈说。说着说着说到了梨，抬手指了一下那个默默坐在远处低着眉不知在想什么的男人。 你们可不要误会啊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他其实呢是我养的一只爬行动物。 他啰啰嗦嗦解释了半天，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真得费一些口舌了。他顿了一下，忽然压低了声音，像做错事情一样小心地说， 跟你们说件事，你们别生气啊，我要去爹爹和娘亲那里住一段时间，暂时不住在我们的房子里了，可是这里永远是我的家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 照片中的父母宽容地笑着，永远包含女儿的任性。 大家好，我是暖玉生烟，在这本书当中我扮演橙子的爹爹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订阅支持我们哦，还有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哦，嘿嘿嘿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